第一篇孝顺 第十则，做人三要：要孝敬，要感恩，要谦虚。二解，做人的根本就是要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要能感恩父母师长以及一切社会大众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服务，要能保持谦卑的心，因为稻穗饱满的时候都是低垂的，大海因为位置最低所以成为河川之王。圣经创世纪十三亦都咁讲，上帝赐福俾温柔谦卑嘅人，因此谦卑嘅人系有福嘅。实例三千万红包，我喺好多过年嘅场合以及新人结婚，当我应邀上台讲话嘅时候，我总是以三千万红包来送给大家。第一个千万红包就是要孝敬，正如第一则所讲，父母生我养我给我肉身生命，使我能够健康地成长，老师则教我育我，赋予我智慧的生命，使我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。由于有父母师长辛苦的教导培育，我们才能够立足于天地之间。因此一个有良知的人绝对不能够忘本。人生在世，首要报恩的对象就是父母师长，所以千万要孝敬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这个是做人最基本的德行啊。第二个千万红包就是要感恩，我们受人之恩要时时想住回报，所谓知恩报恩方为君子，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以报，亦即是对别人一滴水的恩惠愿意不断涌出的泉水来回报，才感到心安。尤其对父母师长国家众生的四重恩，应常施报答，不可或忘。因为感恩的心是最无杂质的。至于对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们切不可以牙还牙，或者存任何报复心，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，甚至冤冤相报没完没了。相反地，要尽快将怨恨立即忘记，或者宽恕，或者放下，千祈不要放在心上。同时更进一步，要存有感恩的心，感谢他们消除我们的烦恼习气，成就我们的忍辱功夫啊。第三个千万红包就是要谦虚，功高我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气以及修行的障碍。一般人之所以自认为自己好了不起，乃是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内心自卑感作祟所致。其实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宇宙现象，就可以了解大海之所以成为河川之王，乃是它的位置最低。 稻穗成熟饱满的时候都是低穗的。正如《易经》所云，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。在《易经》64卦当中，每一卦爻皆有凶有吉，唯独谦卦每一爻都是吉祥的。谦卦的上半是坤卦，属地，下半是艮卦，属山。山在地下面，是谦虚的形象，所以叫地山谦。书经上面都讲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在在都是说明谦虚能够带给我们殊胜的利益和好处。一个人若果能够谦虚，必定能够接受以及听取别人的意见，进而扩大自己的心量和习惯领域，在社会上方能够获得大众广泛的支持、信任和敬重。同时懂得谦虚的人，更能够知道日新又新的重要，不但在学问、道德、待人、处事、接物方面，样样都能够不自满，而且经常虚心检讨，故能受教有地，取善无穷，时时追求进步，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希望以及光明的远景。 故事：荣考叔劝国君孝敬。荣考叔是周朝戍守边界的小官，他得知到国君郑庄公为了他的母亲宠爱偏袒他弟弟的事，一时赌气，竟然立下不到王权不再与母亲见面的誓言。事后国君非常后悔，整天闷闷不乐。荣考叔于是藉着献贡品的机会，去到庄公那边趁机进言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故意留住所赐的肉不吃。庄公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要留下这些肉呢？荣考叔就说了， 神的母亲至今还未吃过君上所赐的肉，所以我留住不吃，预备等一阵拿回家送给母亲。 庄公眼见荣考叔这么孝顺，不禁心中有所感触，就讲到，唉，你就有母亲可以送给他吃，而我就没了。荣考叔就咁讲啦， 呢个简单，君上只要掘地去到有泉水嘅地方，让母子两人喺地道里面相见即可。如此一嚟，就唔会同先前嘅誓言相违背啦。 庄公就依咗佢嘅说话去做，于是佢哋母子二人重逢，重拾往昔天伦亲情。君主的一言一行是全国人民的典范，荣考叔以他的智慧令到庄公母子和好如初，不单止成全了庄公的孝心，亦都保存了社会的善良风气。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宜孝作忠的表现，此举让天下人都明白，没什么会比对父亲母亲尽孝还更加重要的。在现代社会，成日见到有些富有的家族，兄弟姊妹往往为了争夺家产而恶言相向，或者不相往来。由这个故事，亦都等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勿以小言疏至亲，勿以深怨忘旧恩的真正意义。故事：韩信报恩。汉朝的韩信是汉初建国三杰之一， 韩信在未发达的时候生活非常困苦，曾经在淮阴之下钓鱼，终日不得一饭。有一个票母，即是以洗涤衣物为生的妇女，见到韩信面有饥色，于是就给饭他吃。韩信就很感谢地说， 吾日后功成名就，当重报母。 票母很生气地说， 大丈夫应该自食其力，我是可怜你没饭吃，希望你报答呢。 有一日，韩信去到市场卖鱼，有一个恶少年侮辱他说，你成日佩剑上街，你敢刺我咩？如果唔敢刺我，就喺我嘅胯下爬过去。于是韩信毫不吭声咁从恶少年嘅胯下爬过去，喺市场嘅人都笑韩信胆怯。后来韩信封楚王之后，揾人寻访票母，并且寻访曾经侮辱自己嘅恶少年。几日之后，票母、恶少年嚟到，拜服于殿下，莫敢仰视。韩信令左右赏赐票母千金，母拜谢而去。而他召恶少年授以中尉。恶少年话： 哇，过去愚昧无知，不知道你会大富大贵，因而侮辱了大王。而今蒙大王不杀之恩，已经是宽宏大量了，岂敢再接受封赏呢？ 韩信就话啦， 吾岂是小丈夫之所为哉？怀私怨来报复，以得怨为喜怒噶嘛？你尽管接受，唔好再推迟啦。 少年就借恩而出。韩信后嚟对住左右嘅人话： 此壮士也，方欲吾事，吾若杀之，何乃有今日？吾遂隐而至此，是少年助我建功也。吾之所以封少年，岂徒然哉？ 当时的人都说，韩信赐票母金，封恶少年官，非人所能及也。后史官有诗曰，票母非忘报，信喜忘母恩，君子重忍德，百世谁后坤。由此可知，今人气量狭小，往往挨债必报，而韩信能够恩欲报，怨欲忘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故事谦虚并不费钱，在这里举一个明朝的故事来说明谦虚的利益。明朝有一位读书人，文章写得很好，在当代很多读书人里面颇有名声。有一次参加乡试，他榜上无名，他很不服气，大骂考官有眼无珠，不能够慧眼识英雄。那阵时有一个道士在旁边笑住咁讲，你考试嘅文章一定写得唔好。嗰位读书人就更加发嬲咁讲啦， 你冇睇到我嘅文章，点知道我写得唔好啊？ 道士话，我呢成日听人讲，作文章最要紧嘅係心平气和。而家听到你大骂考官，表示你个心非常不平，脾气亦都太暴躁了，你嘅文章又点会好呢？嗰位读书人听咗道士嘅说话，不觉就屈服咗。因此佢就转过嚟向道士请教，道士就话啦，要考中功名，全要靠命，命里不该中，文章虽然好，都是冇益处嘅，一定要你自己做个改变先得嘅。嗰位读书人又问话啦， 既然是命，点去改变呢？ 道士就话啦：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。只要你肯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，有咩嘢福唔可以求得嘅呢？读书人就话啦： 我系个穷读书人，能够做乜嘢善事啊？ 道士话：善事阴功，皆由心做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。且如谦虚一节，并不费钱。你点解唔自我反省，反而闹考官唔公平呢？后来呢一位读书人从此节节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，最后终于都金榜题名啦。故事：佛陀的谦虚。有一次，佛陀在集会入面提问： 你哋是不是发现我有乜嘢不如法的地方？无论在语言或者行为上。 这个时候，佛陀的弟子舍利弗开口了：佛陀，我认为以前没有，将来不会有，现在也都不会有人比你更加伟大的了。佛陀听到： 你认识过去的佛吗？ 舍利弗就回答：不识啊。佛陀又问： 这样你认识将来的佛吗？ 舍利弗答：都不识啫。佛陀就再问： 那你至少透彻地认识了我吗？ 舍利弗很惭愧地说：连这一样都不认识啊。佛陀就再讲了： 这样你怎能够说我是最伟大的呢？ 佛陀是谦虚的吗？套用林肯总统秘书约翰海讲过的一句说话：伟大的人没有一个是不谦虚的。这一位悟得人生真理的圣人，坦然面对自己的优越，并且生活在由此所得的自信之中。但是这些和虚荣、狂妄大不相同。其实每一尊佛都是谦虚的，因佛心平等，能放下傲慢，自卑而尊人，这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因此自信的人是不会骄傲，自信的人不卑不亢，并且懂得检讨自己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谦虚啊。 引申五轮十二，我们接受圣贤的教化，讲究五轮十二。二是理应如此的意思，好像韩愈所说：博爱之为仁，行而而之之为义。十二，依《礼记》礼运所说：夫慈，子孝，兄良，弟悌，夫义，父听，长惠，幼顺，君仁，神忠。十者谓之仁义。这个亦都就是讲为父须慈，为子须孝，为兄须爱，为弟须敬，为夫者须有情义，为父者须服从，为长者须体恤，为幼者须听从教训，为君须行仁，为臣须尽忠。这十种就是仁义。五伦是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这五种人际关系都能够做好，家庭先会幸福，社会国家先至能够安定。G 之分别，说明如下：父子之道，为人父者，应当要以身作则，作子女的好榜样，并且关心子女，严加教诲，使之成为好人、善人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慈爱。此外，为人子女的，要能够接受圣贤的教育，感念父母养育之恩，自然才会孝敬父母。因此，父子有亲，这个是爱的原点。君臣关系，在目前社会就是指长官和部属的关系，或者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。要怎样做好呢？就是孔子所说的，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老板对员工要懂得尊重和关怀，大人要大心，部属或者员工对长官所交代的事要忠诚负责，认真去做。这个就是君臣相处之道。夫妇之道，这个是家庭幸福的关键，亦都是有关国家社会安定的枢纽。语云：家和万事兴，唯有夫妇分工合作，和睦相处，家庭方有幸福快乐可言，亦都才有优秀健全的下一代。所以作丈夫的必须对家庭有责任感，对妻子有情有义，对父母子女有恩有义。作太太的亦都必须要和顺软弱，上夫教子，扮演一位好妻子、好媳妇、好母亲的角色。兄弟之道，兄弟姐妹认同手足，要彼此有爱，相互照顾，不让父母操心。所谓兄弟睦，孝在中，这个亦都是尽孝的表现。朋友之道，同朋友往来要广结善缘，讲求信义，用诚心交往，互相亏过向善，如此必能得到恒久的友谊。以上这五种关系就是伦常的根本，这五种根本是家庭幸福和安定社会、国家的最大关键所在。五伦当中，以夫妇和睦相处、互信互爱、分工合作最为重要，因为五伦是造端乎夫妇，因有夫妇才有父子，有父子才有兄弟，然后才有朋友、君臣。是故夫妇正，则父子亲啊。其中父子有亲一伦，讲究夫慈子孝的行为，这个完全是尽其在我的表现。不管对方是什么情况，对我如何，我还是尽我的本分，只求付出，不求回报。好像前述大信的孝行，乃是天之经、地之义，绝对不是银货两额的交易，亦都不是 以牙还牙的权利义务的相对态度。我们应该有所明辨，做到五伦十义，不一定让我们的家富裕有钱，不一定有花园别墅可以住，但是孝行却可以建立天然和谐的秩序，让我们活在安和乐利的环境之中。家如果是一个人的堡垒，孝就是堡垒下的基石，多一份孝心，家就多一份保障，让我们用孝行将家固若金汤堡垒。因此我们应该从在家孝养父母，兄友弟恭，扩大到孝敬外面的师长、长辈以及一切的社会大众，就是五伦十二发挥到极致了。